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在上个周末，澳大利亚一个美丽祥和的小镇发生了一起令人耸人听闻的家庭枪杀案，祖孙三代共计7人死于枪口之下。我们将连线在澳大利亚的记者，为您介绍这一枪击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引发的澳大利亚社会的强烈震动。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一起来关注5月19号将举行婚礼的哈里王子和梅根女士，二人的婚礼将如何带动英国经济的短期刺激，同时呢，也给英国的旅游消费带来利好。最后是大家熟悉的女演员杨紫琼走上联合国的讲台，呼吁世界和平。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这个世界不太平，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5月11号，澳大利亚西澳洲首府珀斯以南的一个美丽平静的小镇奥斯明顿小镇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枪击案造成了包括4个孩子在内的7个人死亡。这是澳大利亚2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枪击案。然而更是引爆澳大利亚媒体舆论的是，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呢，这7个人是祖孙三代。警方怀疑此案为杀人后自杀的一起家庭案件。目前这个家庭中最年长的祖父61岁的迈尔斯被高度怀疑就是最终杀手。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双语台的记者叶音，来给我们介绍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澳大利亚枪支管理的困境。 在上个周五5月11号早上的5点左右，澳大利亚西澳洲首府珀斯以南的一个叫做奥斯明顿的小镇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枪击事件。这起事件呢，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西澳警方公布，这7名死者他们是祖孙三代。凶案现场所发现的3支枪都是注册在祖父的名下的。那警方的初步判断是，这一家人当中的祖父用枪杀害了自己的家人。那在这7名死者当中，除了61岁的彼得迈尔斯，也就是祖父，还有他58岁的妻子，那另外5名遇难者是他们的女儿35岁的卡特丽娜以及他的4个孩子，也就是彼得的一个外孙女和4个外孙。这4个孩子其中最大的是13岁，最小的才8岁。那根据了解呢，这4个孩子之前他们都患有自闭症，他们没有上学，都是妈妈在家中对他们进行家庭教育。 那么这起离奇的枪击案又是怎么被警方发现的呢？据西澳警方透露说呢，他们是在上周五的早上5点15分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而这个电话正是从案发住宅打出的。不过警方却拒绝透露报案者是谁。枪击案的发生地奥斯明顿小镇一直以来是美丽祥和的，当地居民人数不多，彼此之间都十分熟悉。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这一家几口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小镇居民对这一恶性案件感到难以接受，而在这起案件中不幸死亡的4个孩子的父亲，也就是被怀疑为开枪者的迈尔斯的女婿卡特琳娜的丈夫，目前呢正在接受心理辅导。 那么在这起枪击案发生之后啊，整个奥斯明顿小镇的居民对这起案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称彼得迈尔斯一家呢，他们是大概3年前搬到这个地方的，并且祖母和妈妈的性格也都非常的开朗热情，和镇上的每个人都很熟，他们也经常的去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做志愿者的工作，另外呢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而就在案发前，61岁的外公彼得还在附近的农场在寻找工作。没有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目前所有的亲属们都在配合警方的调查， 孩子们的父亲科克曼也正在接受心理辅导。就在周日，他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他的岳父杀死妻女以及他的外孙并非是一时冲动，并表示他肯定是考虑了很长的时间，预计整个调查行动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现在警方还没有逮捕其他的嫌疑人。 据介绍，这起突发的枪击案使得澳大利亚社会呢再一次陷入了一个控枪的话题探讨当中。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有着更加严格的控枪法案，从1996年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打破了22年的沉默。 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澳大利亚呢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一些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那这个呢，我们是指就是造成了5人以上死亡的这样的枪击案，除了在1996年4月份发生的那起亚瑟港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呢是28岁的男子布莱恩，他在塔斯马尼亚的亚瑟港持半自动步枪对路人和商店的顾客进行扫射。那这个案件是造成了35人死亡，23人受伤，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枪击案。而在这起事件之后，澳大利亚整个全境是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一个枪支管制，并且立法禁止使用枪支自卫。随后呢，澳洲的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全国的这个枪支回购计划，鼓励普通的民众交出自己的攻击性武器。那最终整个澳洲民众呢是上交了超过64万件武器。不过这次发生在西澳的这起枪击案而导致的家庭悲剧，也引起了人们再次对澳洲的枪支管制以及家庭暴力的关注。 好，感谢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双语台的记者叶英给我们所做的介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对澳大利亚的控枪决心表示出了羡慕。历史上澳大利亚各个州对于枪支的管控有着不同的法律。2015年时他曾经表示，澳大利亚在1996年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全国震惊，于是呢就做出了改变枪支管理的法案，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进入这个星期，北京是出现了连续几天的雾霾天气。那么北京的 PM2.5 来自哪里？北京市环保部门发布了最新一轮的 PM2.5 来源解析研究成果。这份5月14号发布的解析研究成果显示呢，北京市在2017年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了1/3，区域传输是1/3。而在本地排放中，移动源占比是最大的。那么所谓的移动源呢，指的就是各种行驶的交通工具。移动源中，在北京行驶的柴油车贡献是最大的。那么卡车有没有环保型的呢？正像是如今在个人驾驶的小轿车中，人们开始推广普及环保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卡车有没有新能源呢？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抱怨大卡车，他们走得慢，又占据大量空间，并且十分的危险。但其实呢，卡车最大的弊端还在于他们对于环境的影响。这足以引起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量的担忧，因此很多公司正在研究试图减少卡车对于环境的破坏。美国特斯拉公司在去年就高调推出了它的电动长途卡车。这个车的焦点设计呢，在于有一种轻动力的半挂车的设计，可以让车子更节能。壳牌公司在今年的4月份与美国亚特兰大也公布了它的新型卡车计划气流星舰号。这种卡车具备了空气动力学的驾驶室和位于车顶的太阳能板。5月18号开始，这个卡车将多站点的跨国行驶。他们希望这辆跨国行驶的节能卡车能够给全球的卡车行业带来一场巨变。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报道称，壳牌公司推出的这辆配备太阳能电池板的空气动力卡车，目标是打破卡车燃油效率的记录。此举被称为对美国特斯拉公司形成了最新的竞争压力。去年，特斯拉曾宣布在研制一种电动卡车，并进行了上路首秀。不过，对电力的需求和经常性的停车，使得这款电动卡车长途运输变得较难执行。在美国，数十年来，中大型卡车一直被认为速度较慢，体积庞大，危险系数也相对较高。此外，卡车的一大弊端在于对环境的影响。尽管美国的中大型卡车只占交通流量的5%，但它们占据了美国交通总排放量的1/4。 近年来，许多美国公司都在试图研究新技术，减少卡车对环境的破坏。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王室可绝不仅仅是躺在纳税人身上花钱，他们为英国的经济，为英国的国家形象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有人说呢，他们是英国软实力的最佳代表之一。5月19号，英国王子哈里将和美国影视演员梅根·马克尔结婚，大婚呢已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这场婚礼受到全球的关注，也为英国经济带来短期刺激，不光会带动访英人潮的增加，同时呢还会激活英国国内相关的庆祝和消费活动。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给您盘点哈里王子和梅根女士这一场婚礼呢将给英国经济带来怎样的贡献，而王室效应又为英国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来听报道。 那我们从接下来的几个方面来看一下这场婚礼的潜在影响。那首先呢，两人的结婚地点是选在了温莎城堡，那这对于温莎地区的许多小店来说，即将到来的5月19号呢可能是近百年以来最繁忙的一天。那同时呢，大量的游客的涌入也为酒店业是注入了不小的刺激。那从酒店预订的反馈来看，温莎地区的所有酒店呢目前已经是被订满，因此呢许多来自于美国、印度、孟加拉国和阿根廷等等国家的游客呢是不得不选择在伦敦更加昂贵的诺丁山以及呢肯辛顿地区预订房间，以便他们能够搭乘火车前往温莎来感受这场婚礼的气氛。那同时呢，当地的商家们啊也是趁此机会呢设计了不同的高端营销方式。那比如说有的酒店呢是推出了每晚3500英镑的王室盛大婚礼套餐，那其中呢包括下午茶、王室的婚礼纪念品和呢以360度视角观赏伦敦天际线的服务等等。那另外呢，甚至有家邮轮公司呢是推出了以王室婚礼为主题的度假套餐。那根据披露的路线来看呢，这趟行程是访问传闻中啊哈里和梅根此次婚礼之后的蜜月去处，那包括部分的非洲国家和景点，比如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边境的维多利亚瀑布以及呢约翰内斯堡等等潜在的蜜月目的地。而这样的经济推动呢还体现在很多方面。那么这张图表呢向我们列举了2015年英国王室带来的经济效益，那比如说休闲观光业就带来了5.3亿英镑的收入，王室地产2.88亿英镑，而凯特王妃效应1.52亿，王室商标授权1.34亿，公关广告价值1.14亿。而在当年呢，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带来的所谓的这个婴儿服饰、玩具等销售，就给英国经济呢带来了大约1.77亿英镑的收入。那这使得在整体上呢，2015年王室为英国经济呢贡献超过了14亿英镑。而到了2017年呢，这一数据依然呢有所增长，总贡献呢是超过了17亿英镑。而在今年呢，随着凯特王妃又诞下了一个小王子路易斯，再加上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大婚，那预计在2018年英国王室所举行的各种盛典和重要的活动也将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在这张数据图中啊，是外界预计本次哈里王子大婚或将给英国零售业所带来的贡献。那其中呢，时装销售预计将达到4500万英镑，纪念品销售呢预计3000万，庆祝活动用品2500万，而报纸、书刊等的销售达到1000万英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信大家对女侠杨紫琼不会感到陌生，她在《卧虎藏龙》以及多部武侠影片里的出色表现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杨紫琼也频繁地活跃于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她关注国际道路交通安全，关注妇女儿童权益，担任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形象大使。最近，杨紫琼再度来到了联合国纽约总部，在当下瞬息万变、敏感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呼吁人们保持一颗热爱和平的心，坚守和平是人生最大意义的理念。好，来听报道。 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琪对他的采访。 每当提到杨紫琼，许多人会马上联想起《明日帝国》《卧虎藏龙》《艺伎回忆录》这样一些让票房暴涨的大片。她在电影中所创作的一些强大的女性角色，对人们有关亚洲女性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然而，也许有些人不知道，杨紫琼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慈善和社会事业上。2016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亲善大使，以在全球提高人们对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和支持。杨紫琼还是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的全球道路交通安全大使，是全球道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主张将道路伤害视为全球公共卫生与发展的优先事项。4月24号，受联大主席的邀请，杨紫琼在联大会堂举行的题为《建设与维持和平》高级别会议上，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表，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亲善大使的身份，继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之后，向在场的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与会者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as UNDP Goodwill Ambassador, 在过去几年中，作为开发计划署亲善大使，我遇到了许多被迫逃离家园的男女老少，他们被抛在后面，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痛苦是由于暴力冲突或危机造成的。估计现在共有656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主要原因是暴力和冲突。在过去的十年里，难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而更加具有悲剧性的一面和令人心碎的是，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难民是儿童，其中许多与家人离散。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30年，也就是我们希望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一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穷人将生活在高度受到暴力影响的国家。 杨紫琼表示，暴力冲突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男性和女性，妇女和女孩常常行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牺牲品，成为人口贩卖、性奴役和强迫婚姻的受害者。对儿童和青年而言，暴力和冲突造成的毁灭性长期影响可能导致他们的心理创伤，并可能对认知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它也可能使他们面临暴力或在以后成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杨紫琼强调，战争和暴力所造成的人力成本是悲剧性的，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与此同时，受影响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所承担的财政费用也是巨大的，且影响范围广和具有长期后果。杨紫琼表示，避免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采取预防措施。 Much of the efforts and resou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努力和资源总额达近数千亿美元，一直致力于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出反应。然而，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防止冲突，它可以拯救无数的生命和节省数十亿美元。联合国宪章将防止暴力冲突确定为联合国的首要目标，旨在预免后世再遭战祸。预防冲突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包括就维持和平这一理念预防暴力冲突，同时也包括通过诸如防止气候变化和确保备灾等行动，防止危机和人类苦难。 From reaction to prevention is at the heart of the sustaining peace agenda. 杨紫琼表示，妇女在维持和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女性赋予全能至关重要。 The resolutions on sustaining peace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conflict prevention. 有关维持和平的各项决议非常重视预防冲突，他们还强调了包容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包容性意味着坚持2030年议程的承诺，不让任何人落后。包容和持续的建设和平意味着妇女充分参与社会，没有这些，长期而言就不能保证和平与繁荣。赋予妇女全能可以改变我们的社区，使和平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有证据表明，建设和平干预措施如果与促进两性平等直接相连，则会更加有效。而且妇女应该成为和平谈判和建设和平的积极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需要保护的服务的受益者。将妇女和妇女团体纳入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进程，显然可以加强保护工作，加强建设和平的有效性，并且有助于确保和平协定的可持续性。 And help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peace accords. 杨子琼表示，两性平等有助于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部门在男女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妨碍了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妇女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优先事项必须纳入可持续发展，预防冲突，在危机中实现早期恢复，建设持久和平和复原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拨出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来推动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全能，特别是为了建设和平这一目的。 Promoting both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maintenance of peace. 促进赋予妇女全能和维护和平和包容的社会，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要素。开发计划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已将赋予妇女全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帮助支持和促进和平、公正和包容性社会努力的核心内容。联合国机构一直在世界许多地方开展这种以预防为重点的举措。例如，由于其在近170个国家的实地工作和广泛的技术专长，开发计划署能够在许多领域为国家及其领导人提供量身定制的综合支持，包括法治、实施司法救助、人权、选举、宪政进程、地方治理、可持续生计和适应气候变化。最近公布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撰写的《通往和平的道路》的报告的基本前提是，如果不解决和预防冲突，我们就无法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蓝图，帮助消除暴力和动乱的根源。建设和维持和平是联合国存在的核心。如果我们要预免后世再遭战祸，可持续发展就势在必行。但是在没有和平的情况下，发展既不可实现，也不可持续。一致努力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杨子琼最后表示，建设与维持世界和平需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做出自己的切实努力。 As we know, UN member states carry the key responsibility. 我们知道联合国会员国肩负着实现维持和平的关键责任，实现持久和平是一项长期努力，涉及建设有抗御能力的机构，确保经济转型，并解决可能导致冲突的不平等和不满。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需要为联合国系统提供时间、空间和资源，以推行可产生持久成果的长久战略。让我们把这次高级别会议的重点放在讨论如何共同做出努力，加强联合国履行其任务的能力，消除冲突的根源，防止暴力升级，实现持久和平，而且不让任何人落下。 To deliver on its mandate to eradicate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 刚才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华语演员杨子琼走上联合国的讲台，呼吁世界和平，呼吁人们结束冲突。这些年来，在国际演艺界，越来越多的女演员也投身于国际政治的舞台，在女性同权、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世界和平、人道主义等等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籍墨西哥裔女演员萨尔玛·海耶克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在刚刚结束的戛纳电影节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也坦言希望在电影界能够实现男女同酬。 墨西哥裔美国女演员兼制片人萨尔玛·海耶克参加了一场名为《跃动佳影》的活动，该项目由时尚界翘楚开云集团联手戛纳电影节在2016年一同推出，旨在支持女性电影人，彰显女性在电影产业中的贡献，以及提高对电影行业多元化需求的认识。活动期间，海耶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女性缺乏足够的发声机会，导致我们落入恶性循环之中，我们无法表明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想看的事物。同时他还呼吁实现男演员与女演员之间的薪酬平等。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pay you the exploitive salary that you were getting before. And we're trying to say, I'm sorry, but you gotta like step up, you know? But it's not been so easy. The equal pay, it's taking longer. And that's where we need to be more aggressive. 一直以来，性别平等问题一直是贯穿整个戛纳电影节的主题之一，尤其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电影行业中，女性的代表性显得尤其微弱，而平等权利不能缺少像萨尔玛·海耶克这样的女演员积极努力的争取。